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第二節嗱，呢個題目亦都係即係同我哋嘅身體結構有關係啦。咁咧就話咧，我哋嗰個粒線體、細胞粒線體咧，就好似一個 Tesla 嘅電芯、 電池 咁樣嚇。咁兩個本身都好技術性好強嘅。第一樣嘢就粒線體咧，就我哋都需要介紹下。雖然我哋都講過，但係佢嗰個具體嗰、那個操作型，同埋我哋同我哋細胞嘅關係咧，即、就、係、是、我哋覺得都值得喺呢一節首先要介紹一下先啦。 咁我嗰個知識咧就基本上係中午嘅生物學知識，再加少少林吉普佛腳睇 Wikipedia 嗰個知識啦嚇。即係如果各位生物人我講咧，即係不足啊咁嗰啲，你幫我即係補充一下。咁即係點解要特別攞呢個嚟講咧？咁其實咧以我哋自己中學教科書嚟講，我哋就知道咧。粒線體咧對於我哋身體嘅細胞好重要，因為咧佢係我哋嘅發電廠，佢咧就能夠咧提供電力去令我哋維持呢一個嘅細胞本身嘅運作。即係點解我嘅細胞有時可以做一啲似乎好似俾咗一啲逆熵嘅效應咧？咁其實往往就係因為咧有一個嘅叫做電位就喺嗰個嘅粒線體嗰度咧俾咗出嚟。即係令到我哋咧可以做去轉化啲能量，去做一啲局部所謂逆熵嘅嘢。咁所以我哋個身體點樣係一個即係可以好動態穩定地消耗能量去進行新陳代謝。咁即係同個粒線體就密不可分啦。咁嗰個粒線體咁如果即係以我僅有知識，我即係亦都知道就係話咧。在原先來說它似乎應該是另外一種生命體，但是它跟初代的細胞去結合了，共同互利共生，共同演化融合了做一體，甚至乎粒線體又是自己粒線體 DNA。這裡就說得很簡單，是不是代表著我們已經很充分去了解這個粒線體的運作呢？原來就不是的。咁我哋就好籠統地就知道一個細胞入面有細胞核，咁然之後喺側邊少少有好多嘅粒線體喺度，咁如果個細胞越多粒線體咧，佢能夠轉化能量就越勁啦，佢能夠就係一個越具有能量越 powerful 嘅一個細胞咁樣。咁我哋就知道嗰個粒線體本身咧就好似一粒電池仔咁樣咧，就會好似又會出到個正負極咁樣嘅。它能夠在它的表面產生到一些叫做一些的電子、okay? 於是乎就其實就是一個電池仔，令到我們可以身體進行其他的化學反應樣、但是仔細這個結構是怎樣呢？那個粒線體裡面究竟有什麼結構呢？而且這些結構裡面發生著什麼事呢？原來即我都自己都很驚訝，就是原來這個不是完全解決到 的謎題來的。咁我哋初步都知道粒線體本身嘅結構係點嘅。其實如果咧你將個粒線體，即係佢大約係橢圓形啊、長長地有成圓形嗰個結構咧，你將佢打橫劏一個嘅橫切面出嚟咧，你會發覺入邊就有一個少少迷宮形狀嘅結構喺度。咁呢個迷宮形狀結構咧，就好似其實就係話咧，似乎係一個結構，就係佢有條通道，佢盡量去增大嗰個嘅通道入面嗰啲咁嘅酶液體，同埋周圍嗰個表面嘅表面積嗰個接觸面去增大佢，從而令到咧上面嗰個嘅化學反應做到出嚟咧，就更加容易將嗰啲帶電嘅嘢咧就推出去嗰個粒線體外邊，從而再去供給咗俾呢個細胞嚟去做新陳代謝。咁具體上即係每一部分有咩功能，我哋亦都有一部分嘅認識。但係咧，對於嗰個產生電嗰個結構係點，邊度係正極，邊度係負極，多數由邊度嚟咧？我哋知道係有呢樣嘢存在，但係會唔會一個更加仔細嘅結構就可以睇到喺粒線體邊個部分特別容易去產生到呢啲帶電粒子，主要就點樣俾出嚟咧？咁原來今次咧係第一次先至睇得到。咁以前點解睇唔到呢？都係嗰個問題啦，就係原來我哋個影像嗰個成像嘅技術未係成熟。我哋就算有好靚嘅顯微鏡，我哋只不過睇到咧嗰個嘅粒線體，我哋亦都睇到局部嘅結構。 但是具體哪一部分是能夠給到最勁的帶電的東西出來呢，我們沒有一個很仔細的成像的一個機器來幫我們看看那個粒線體入面一小部分發生什麼事。咁其實而家正即係叫做咧喺今次呢個研究入邊咧，就卒之有人係用到一個現今其實都發明咗好耐，但係一個好新嘅一種顯微鏡嘅技術。咁佢就叫做即係而家其實就已經係有商業專利㗎啦，就係賽斯佢整咗出嚟一個叫 Airy Scan， 佢就用咗一種叫做共焦嘅原理嚇嚟去咧更加清楚地咧去將一個粒線體入邊嘅結構做顯影之餘。亦都將佢入邊咧能夠放電嘅部分咧，就嗰、那個詳細嘅分布結構咧，就顯示咗出嚟。咁於是乎，我哋就知道咧，原來咧，我哋對於粒線體點樣作為一個電池嘅嗰個嘅功能咧，又有一個更加仔細嘅認識，就唔係純粹一個電池一邊正一邊負咁簡單。原來就睇到入邊啲正負嗰個更加仔細嘅分布，從而我哋了解入邊係一粒點樣嘅電池，就係咁樣嚟啦。 咁呢個係真係可以講話係納米電池啦。如果你用一個即係而家普遍 係啦，佢比納米大少少噶啦，其實就係即係可能係十到幾十倍納米嘅一個咁嘅尺度啦。 咁我哋呢度提嗰個比喻就係好似 Tesla 嘅電即係電池咁。咁 Tesla 嘅電池係點樣運作嘅？ 其實就我諗，即係有揸 Tesla 嘅人應該係更加清楚啦。但係簡單啲嚟講就係話咧，佢唔係一粒過，即係如果咧我哋汽車純粹嗰、那個唔係 Tesla 啲車咧，本身都有嚿嗰啲叫做原酸電池噶嘛，24W 嗰個，佢就好明顯有一個正一個負嘅，就係嗰粒嘢嘅啫，就係、是、嗰個膠箱咁大嘅嗰個咁樣嘅。 以前咪即係攞兩日出去電嗰、那個。 係啦，係啦，係啦。其實而家都仲係用緊呢啲嘅。你話如果係汽油嗰啲車，係咪？因為佢可以反覆去充電。咁Tesla 係咪又係淨係得一粒電池一個正負咧？咁其實唔係嘅，因為佢原一個大電池入邊咧，你好難做到一個咁大嘅電池結構，淨係一個正一個陰極一個負極咁就算數。咁更加實際就係咧，佢係將好多嚿電池仔咧並聯埋一齊。咁你可以想象一下就係、是其實咧，就算我哋嘅嗱，我哋嘅電話唔係啦，我哋用嗰啲點講好咧？一時醒唔起咩例子啦，咁或者台長可以幫手諗下啦。我哋嗰啲電池 1.5W 一條條呢種筆芯電 ，OK， 我哋將佢並排埋一齊，即係如果你將佢串聯嘅話咧，1.5+1.5就一路咁樣串聯上去，就令到嗰個嘅電壓越嚟越高啦。但係另外一種方法，你將佢並排聯起上嚟嘅時候咧，佢就出嚟都係 1.5W。但係佢嗰個電量就可以持久一啲嘅 1.5W 咁樣俾出嚟，咁其實嗰個 Tesla 就似一種咁嘅結構，我哋就將好多個電池仔並聯一齊擺做一組組咁樣，咁出嚟嗰一組組咧，又唔一定全部淨係並聯嘅，佢有啲亦都可以串聯埋一齊出嚟，就視乎我哋想俾出幾高嘅電壓，咁咧就將佢咧以即係可能係幾廿個為之一組 pack 埋喺車嘅一部分。咁其實你睇翻如果你反轉個 Tesla 嘅車底結構去剖析下邊咧，其實入邊就有好多組，即係我都唔記得咗個數字係幾多啦。即係係講緊睇下先嚇。 佢有寫嘅，佢有寫嘅，佢話5000至7000嘅。 係啦，係啦，即係你就算上 Tesla 嘅網站可以抄到呢啲參數嘅，就5000至7000嘅呢啲咁嘅電池仔。佢又可能以幾十至100為之一組，然之後好多組小組就變大組，變成一個整體嘅可以即係推動架車嘅一個嘅供電結構。咁即係話咧，喺一個純粹一個即係當然你亦都可以粗疏地理解佢有個正極有個負極啦。咁但係喺呢個正極負極以下係一啲更精密嘅供電排列結構喺度啦。咁而家我哋就發覺就係話咧，喺 mitochondria 粒線體入邊咧。都找到類似的一種這樣的形態出來了，即是說其實也都是呼應回就是因為我們現在能夠比較仔細地看到粒線體裡面那個電是怎樣產生，所以我們看到那個供電的結構其實更加似是複雜一點的，是有些小組變大組再變成整塊電的一粒粒線體一種這樣的形式存在。 我剛才聽的時候我不明白一件事，就是一個大的電池，即係而家我哋車個咁大的電池，同埋我哋拆開佢變成一個好細嘅電池，但係好多組嘅，佢嗰個分別喺邊度咧？ 其實咁啊，如果你係你即係如果唔用呢啲咁嘅小組捆埋一齊變做大組呢種方法咧，即係代意味住就係話咧，你一次過要整一嚿好大嘅電池，入邊要裝好多嘅材料、嗯、，OK， 然之後咧，佢嗰個形狀會受到即係即係你要受到個車本身嘅形狀所局限嚇、啊，甚至乎可能佢唔係太過 effective， 因為咧你唔係話將佢增加一倍，佢就能夠有效地俾出一倍嘅電量嘅，即係你嗰粒嘢唔係整大啲就即係當然你整大啲照計咧，佢都會產生出嚟嘅電量多啲，但係嗰個效能唔係話一定純粹線性，佢總係有一個局限喺度、 嗯。 可能以成本效益嚟講，最好就將啲嘢整成為一個個小嘅單元，然之後先將佢咧各自去駁埋一齊。咁、 嗯、 就算你壞咗嘅時候咧，只需要換其中一組，就唔使成個換曬。咁呢個又係另外一種嘅成本效益去考量啦。甚至乎就係話咧，如果你將過多嘅嘢擺得太大嚿嘅時候咧，你一嚿壞咧，就成嚿即係又係出嚟嗰個意外嗰個嘅災難程度咧，亦都會更加大。咁所以喺呢度就無論喺本身基安全基數考量，甚至乎係一個經濟效益、能源效益考量而俾出嚟一個嘅結果嚟嘅。 咁我哋好耐之前都提過，即係講過一樣嘢，就係電鰻咧。 嗯， 電鰻嗰、那個結構咪都同，因為佢係每一個細胞都發電噶嘛。 係啊，咁當然啦，佢如果鰻魚啊嗰啲，即係電鰻啲嘢，就係佢喺佢嗰個身體位置突然之間出現一個嘅啲細胞好整齊嘅排列，從而令到電壓可以好似串聯咁，突然之間加咗出嚟，就變咗好強咁樣。咁呢個就另外一回事。但係如果講到最歸根結底咧，又係粒線體作怪嘅。但係再加上就係呢啲咁嘅能夠放電嘅生物咧，佢能夠可以突然之間咧透過佢自己肌肉收縮咧，令到嗰啲放電嘅細胞咧突然之間好似串聯咁樣串埋一齊，就產生個高嘅電壓，似似地咁樣咯。但係又唔完全係嘅，因為如果你再睇可能嗰個電鰻嘅細啲嘅結構入邊嚟講。它也是很多个细胞以一组组的形式存在去供这个电出来的，它就不是整个电鰻，你很笼统地你都可以将整个电鰻看成一个电池，但是这个电池本身是一些更加小的结构，它有一些电池仔在那里拨来拨去来给出这个这样的效应出来，现在就粒线体里面就算在这么小的这粒基本即是叫做人的细胞的发电厂基本单元里面再找到一些更加仔细的一些的排列来去解释这个的粒线体为什么会给到电出来。咁另外有樣嘢未講嘅就係、是、其實入面發生緊咩事呢，就係、是、一個又係中學嗰、那個生物學嘅教科書有講嘅，就係、是、會將一啲叫 ATP 就透過有氧或者無氧呼吸嘅形態就變成為 ADP 嚇、啊，即係呢啲名字就記到就記啦。咁然之後同一時間就會將透過個化學鍵嘅釋放咧，就將一啲能量去俾咗出嚟，而呢個能量通常咧就喺一個即係細胞生化 level 咧，就以一種電能嘅形式去俾咗出嚟啦，嚇、啊，即係嗰個嘅即係個故事就係咁樣講落去啦。 嗯嗯，咁我哋如果粗淺嘅理解咧，係咪我哋嗰、那個電越強、電越多嘅話，我哋一個人嘅 energy 係越強嘅？ 啊、即係調翻轉咧，就係、是、我哋都需要真係身體入邊有咁多嘅 ATP 啊！我哋食咗嘢儲落喺度嚇，佢呢啲嘢可以由個脂肪嗰度拆翻出嚟，由啲蛋白質、由啲糖分度拆翻出嚟。我哋食嘢越多，咁啊可以越多咁樣放出嚟。咁當然啦，就係、是、視乎我哋自己身體嘅細胞入邊多唔多呢啲咁嘅發電廠，令到嗰個嘅生化反應發揮嗰個嘅嗰個嘅功率咧。就可以更加高，即係所以嗰種所謂叫爆發力啊，其實都好關乎就係嗰個人本身多唔多細胞咯，同埋每一個細胞入邊多唔多呢啲咁嘅粒線體咯，咁即係呢啲都係一個因素咯嚇。 我估就有啲人嗰個運動嘅能力啦，即係譬如嗰個細胞嘅爆炸力啦，同埋佢去形成一種動力嗰、那個那個因素咧，應該同呢個粒線體多寡。同埋佢嗰個效益有關係嘅， 嚇嚇，冇錯冇錯。咁其實咧，仲有另外一樣都拉更，但係就有少少跳咗嚟嘅題目嗰度要講下，就係、是、咧，我一路都未解就係點解我哋會睇到呢啲粒線體嘅結構，即係個粒線體我而家知道入邊係有啲咁嘢，但係另外一個好值得答嘅問題就係點解以前睇唔到而家睇到咧？咁、當然就係因為我哋而家有種其實就而家有種新嘅技術。咁呢種技術咧，其實真係我喺睇呢一個介紹粒線體新發現嘅嗰個嘅學術文章嘅時候睇到出嚟，佢哋原來用一種叫 Airy Scan 嘅技術。 咁我又好有興趣，呢、這個 Airy Scan 係乜嘢咁把炮，可以即係將嗰個粒線體咁仔細結構都揾到出嚟咧？咁跟住原來一 Google 睇下咧，哦，原來係一樣咧，已經係發明咗有30多年嘅技術嚟㗎啦。喺1980年代咧，就原來係有人提出咗一種新嘅顯微鏡嘅概念。其實那種新得嚟又不算是太難去明白的，就但只不過你要將它成為現實去製造出嚟咧，就不是想象中那麼容易。咁呢一種咁嘅 Airy Scan 嘅呢、這個喺即係其實就蔡司嗰、那個蔡司鏡本身佢就其中一個公司去將呢發明，即係將呢種 Airy Scan 嘅技術變成為一個現實嘅產品。即係如果你而家走上蔡司嗰個網站，你去揾 Airy Scan 去，你會發覺佢就專係賣呢一種有呢一種物理原理嘅顯微鏡。佢甚至乎將嗰個成效咧去 show 埋俾你睇咧，就係話有用到呢一種 Airy Scan 嘅技術。和傳統的那種光學望遠鏡即是那種光學顯微鏡出來的那種效果呢，原來 是很不同的這樣樣。咁喺呢度當然就要可以好粗，即係嘗試好粗淺介紹一下啦。咁呢種所謂 Airy Scan 嘅技術，佢入面係叻嘅地方喺邊呢？咁原來佢用一種叫 confocal 嘅一種 confocal 嘅顯微技術，如果夾硬譯做中文就係一種叫做共握焦距，或者叫共焦啦，即係個名其實就噏完好似冇噏一樣。咁但係喺我哋以我哋僅有嘅知識點去理解咧，咁可以想象一下，我哋如果一般俾細路仔玩嗰啲普通嘅顯微鏡咧，尤其是光學嗰啲咧，我哋基本上用周圍嘅自然光。嗰種自然光打落我哋嘅樣本嗰度，個樣本反射個光線，然之後我哋咧嗰個顯微鏡入邊有一啲咁樣嘅玻璃片去嘗試對焦，於是乎就做到個放大嘅效果。咁嗰個放大率啊、放大嘅原理咧，基本上就係高中嘅物理學入邊會個光學入邊會學嘅。咁但係其中一個咧，我哋原來一路都冇好意識到嘅一樣嘢就係話咧，嗰個光源本身咧。基本上是隨機的，它的方向是任意的，就是一些排列不是很整齊的光源去打落了這個樣本那裡，然後我們嘗試用我們的光學的鏡片去將這些很凌亂的反射去聚焦來給我們看到。那正正就是因為我們沒有好好管理那個光源怎樣打落那個樣本的時候，其實就比令到我們去看這件事的清楚程度就受到一定的限制，即是所謂那個 signal to noise ratio 就不是很理想的，即係嗰個 signal 唔係好出，個 noise 多過頭。個 noise 主要來自我哋使用嗰個原先嘅光源咧，係唔夠乾淨。咁其實由呢度咧，可以就係、是可以想像就係話，咁有啲乜嘢嘅方法可以去做一個作為一個好啲嘅光源，去打落個樣本度，然之後令到我嘗試去睇佢咧。咁喺呢種 Airy Scan 嘅技術入邊咧，如果即係就算大家睇唔明啲圖都好啦，你會發覺好容易睇到就係話咧，佢係需要用到激光。用激光嚟去打落呢個樣本度，你可以話去嘗試去打落呢個樣本上邊唔同嘅部分，好似 scan 佢一次咁樣。然之後，因為激光係一個咧排列得好整齊、好乾淨嘅光嚟，我哋就透過去觀察嗰個光嘅顯影，即係嗰個由激光打落去嗰個樣本上邊嗰個反射，然之後將佢成像顯影，咁於是乎出嚟咧就用激光話嗰個嘅即係出嚟嘅解像度又高啲啦。更加重要就係話咧，我哋再嘗試利用我哋一啲基本嘅光學知識咧，去將呢一個嘅樣本擺嘅位置同埋呢個光源發射嘅位置都擺喺一個好靚嘅位置，就其實都係一個叫所謂焦點嘅位嗰度，令到佢咧最後咧嗰個反射嘅信號出翻嚟咧，亦都好容易將佢聚焦喺一個位置，於是乎就好容易就將佢好清楚地攞落嚟。即係其實你大約咁理解咧，佢就係適當地運用一隻比較乾淨同靚嘅光，同埋將嗰個樣本同埋個光源擺喺一個適當嘅即係光學上面最理想嘅位置嗰度，從而令到我哋獲得咧嗰個最理想嘅影像質素。咁即係呢一個就即係呢一種技術咧，就喺1981年有人提出咗出嚟。咁其實即係應該都喺近呢10多20年咧，就將佢正式變成為一種即係商業，其實就係話嗰啲叫做賣呢一個醫學研究儀器啊，甚至乎呢啲咁樣嘅生物學研究。咁你會發覺咧，好多如果你想影下一個細胞，唔係就係一個細胞啊，一個細胞入邊嘅某一個介質入邊嘅結構咧。 就原來就可以用呢種 Airy Scan， 甚至乎你可以咧加添一啲顯影劑、一啲熒光劑落去，就令到呢個效果更加出。即係呢一種咁樣嘅顯影技術咧，其實就係佢當然可以能夠做到一個好清楚嘅信號出嚟，但係咧即係個影像好清晰，但係咧個弱點就係話咧，佢嗰個嘅信號好弱嘅，所以咧亦都要結合埋咧就係話。呢、這個亦都係點解咁遲我哋先能夠將個技術面世原因，就係因為我哋嗰啲感光嘅嘢咧，就唔係再用菲林，我哋嗰個屏幕感光嘅屏幕咧，我哋就要用一啲好靈敏度好高嘅一啲嘅 CCD 嚇、嚟去將呢啲信號去採集落嚟。 咩 CCD 啊？ 即係其實就好似咧，我哋嗰啲數碼相機嗰個嘅攞嚟去接收光嘅信號嗰個顯示屏。咁其實都係 CCD 嚟嘅，即係其實就係嗰種有即係死啦嗰個長寫我唔記得咗添，其實都係利用到嗰種感光嘅原理，一種類似好似光電效應嘅原理嚟去將一啲嘅光嘅顏色啊強度嘅信號咧去記錄落嚟。咁呢個正正就係我哋即係而家我哋嘅電話嘅嗰啲相機，同埋我哋嗰啲數碼相機就唔再用菲林噶啦。但係咧，我哋即係菲林技術咧，其實就係用一種化學劑嚟去做成像嘅技術。但係咧，而家我就純粹用咗一種咧電子嘅技術嚟去將佢成像。咁佢個靈敏度咧可以做到好高。我哋將呢種即係佢可以好弱嘅信號咧，都能夠顯示到出嚟。咁所以你會發覺咧，呢種 Airy Scan 呢種技術，我哋就首先要識得激光嘅技術要成熟，然之後咧嗰種顯影嘅技術要成熟，同埋嗰種採集光嗰個靈敏度要高，同埋就係、要將佢能夠準確地擺喺嗰個焦點嗰個技術，幾樣嘢結合咧，就造就到一個比我哋傳統顯微鏡精確好多嘅一種顯微鏡效果。 嗱，你講嗰個 CCD 咧，我估應該係後面我揾到呢個 charge coupled device 啊， 係。 咁我上次揾個中文嗰度先啦。 因為我成日就將佢同嗰啲 LCD、LED 嗰啲字咧就撈亂曬，咁當然又唔同啦。LCD、LED 嗰啲就叫顯像嘅嘢啦。咁但係呢個 CCD 就係、是、咧正正式式就係嗰個嘅我哋而家嗰啲數碼相機啊，同埋嗰啲電話嗰啲鏡頭點樣去拍攝到。咁、我亦都知道啦，我哋如果講緊十年前嗰個電話嘅相機，同埋甚至數碼相機嗰、那個嘅解像度，同今日嚟講都超遠啦。我哋今日即係已經能夠做到靈敏度好高啊！甚至乎如果我哋講科學新知嘅一啲主題，就係我哋而家已經基本上能夠發明到咧，淨係影一粒光子嘅相機，我哋亦都發明得到嚇。咁、但係即係喺嗰個生物學嘅層面，有冇需要用到咁靈敏咧？當然即係未需要用到啦。咁但係咧，喺嗰個將嗰啲細胞入面嘅局部嘅部件入面嘅結構嚟去做清楚成像咧，咁你會發覺我哋就呢種咁嘅物理發現咧，就好有用啦，喺呢個生物學研究上面。 嗱，我都揾到佢嗰個中文嗰個譯名嘅，叫電荷偶合器件啦， 嚇即係又係講完好似冇講嘅啲中文翻譯啦， 冇乜，就係大家知道個名就算啦。嗱，咁頭先你提到呢、這個即係呢種嘅方法咧。咁我哋系咪咁理解法就系话，如果我哋能够去 manipulate 我哋能够操控到嗰个光嘅组合嘅形式，我哋系咪理论上系我哋睇嘅嘢系越嚟越细同埋越嚟越清楚嘅？ 首先就系如果我哋俾落去嘅光系好多唔同杂不楞颜色嘅时候咧，佢俾出嚟个光学反应，佢个扰射啊散射程度有唔同，咁令到我出嚟嗰个影像嘅质素亦都有差异嘅。咁所以咧，用一啲可能係用一種單色嘅光出嚟嗰、那個技術又會唔同，甚至乎我哋可以用唔同嘅 filter 嚇、即係用每次用唔同顏色嘅光，咁、於是乎令到我哋咧嗰堆光入邊嗰個嘅成分純正一啲嚇，唔好用啲太雜嘅光。咁、然之後我哋對於我因應翻我哋對光學嘅認識，我哋盡量控制佢嗰個散，即係嗰個擾射嘅程度。於是乎令到我哋嗰個嘅影像嗰個嘅質素又可以去提高。咁其實好多嘢都係透過嗰個物理嘅認識嚟去做改進。 嗱，我哋用一個比喻啦，即係譬如我哋前面有埲牆啦，我啲波係咁即係 random 咁射落去，同埋都係唔同顏色嘅咧。佢就會有一個 pattern 出嚟嘅。如果舉個例，如果好似我一支炮咁樣，全部白色嘅波射埋去呢個牆度， 佢反彈翻嚟嗰個係咪有同一個 pattern 嘅？即係我哋可唔可以用呢個比喻去解釋頭先嗰個？ 係啦，即係我每次用唔同嘅方法嚟去探測。如果你而家手頭上有幾種唔同嘅波嚇嚟去掟出去嚟，即係嚟睇一度下佢唔同，即係嚟度下佢嗰個反應。你如果一次過倒曬雜不楞嘅波出嚟咧，你會發覺出嚟嗰個信號你好難 read 嘅。 嗯。 你如果逐次用唔同顏色，即係用獨一嘅一種叫做 probe 啦，一種叫探測器，然之後接收咧，我哋就比較容易掌控到，即係分析到佢嗰個反射信號代表住嗰度發生緊咩事咯。咁即係呢種Airy Scan 佢亦都有呢種咁嘅概念喺度。即係如果你睇佢結構，佢都有真係有啲 filter 去將唔同顏色嘅，即係每次 pass 唔同顏色嘅光落去嚇嚟去睇下入邊究竟結構係點嘅樣咁樣。 嗱，咁仲有就係、是、呢、這個技術應用喺我哋日常生活度咧，會唔會我哋將來影嘅相係越嚟越清晰，同埋可以越嚟影得影細嘅嘢嘅？ 嗱咁講啦，我照計都係嘅。咁而家好明顯都係我哋睇影都越嚟越清晰，但係而家我諗更加重要就係我哋能夠將好微細世界嘢都影得越嚟越清晰咯。嚇、嗯啊，即係如果你話想我哋而家肉眼嘅世界影得越嚟越清晰，咁都係不外乎講緊即係解像度提高啊咁樣。但係我覺得更加重要就係將我哋以往微小世界入邊睇唔到嘅嘢都令到佢睇到嚇。咁、即係顯微鏡嘅技術嚟運用光學原理去做改進。咁喺呢一度嗰個 mitochondria 嗰個結構嘅發現入邊，你會發覺就冇咗呢種咁嘅光學儀器嘅推進咧，基本上冇可能有咁嘅發現。 係啊，不過咁講就即使去到線粒體咧，喺自然界嚟講咧，其實都係好大粒嘅嘢嚟嘅嚇。我哋再行落去，再影細啲嘅少少嘅時候咧，就會行到邊一部分啊？ 嗱咁講啦，如果你話而家基本上一堆靜止嘅一啲嘅分子結構，其實我哋可以影到佢一個分子上面嘅分子結構啦，已經係但係咧佢用即係對於嗰個 case 講，又用另外一種唔同嘅技術，因為咧對於唔同嘅樣本咧，你可以用嘅技術都有個限制喺度。你 DNA 咧，你如果立亂用 X 光嚟去影咧，即係以前就淨係可以用 X 光嚟去影分子結構嘅時候咧， 打散咗。 就係啦，就打散咗噶啦，你個 measurement 就打散咗你想睇嘅，變咗你乜都睇唔到。咁、同樣嘅情況就係咧，呢、這個粒線體入邊咧，我願意相信都有咁嘅情況。你如果用傳統嗰啲顯微鏡，你想睇一個咁低嘅，即係咁微細尺度咧，你就要將嗰啲電子啊，將嗰啲咁嘅入射嘅信號咧，俾到好強。即係於是乎就甚至乎能就會破壞咗個樣本本身。咁有啲乜嘢嘢可以對個樣本又造成個破壞，亦都比較少出嚟個顯像效果高咧？咁佢哋即係都我願意相信，都用過唔同嘅顯微鏡嚟去睇。咁今次呢一種即係利用有用到激光嘅嗰種 Airy Scan 嘅技術，呢種激光共焦嘅呢一種咁嘅掃描顯微技術咧，咁我諗就係佢俾咗個優勢，就係咧可以將嗰種帶電的部分都顯露出來。如果你用電子顯微鏡打下去，電子顯微鏡自己本身都帶電的，你用一個帶電的東西去想看一些帶電的東西，基本上就會很容易改了個結果，即是 我直覺上覺得。所以如果我們能夠用光，但是那個光本身不破壞那個粒線體裡面的結構，亦都可以將裡面上面的電 的活動去反映到出來，咁即係我諗呢度就係點解佢會用到 Airy Scan 嘅呢種技術，即係我其中一種即係解釋就係咁樣。係 啊，咁呢個其實都好容易明白嘅，就係、是、我哋影咩嘢，我哋就要用咩相機啦，就唔可以。係 啦，你會即係我諗，就算佢哋唔知嘅時候，當佢哋擺到埋，點解硬係影唔到咧？係 啊， 即係開始就會發覺，係梗係唔得啦！你呢啲用電嘅嚟影電咧，好多時就會即係整彎曬㗎啦，啲效果咁樣嚇、你最好用啲唔帶電嘅嚟去嘗試去影到啲帶電嘅嘢，咁就為之就會乾淨啦咁樣。 係啊，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拜拜。